欢迎收听坚尼地道啊！今日系7月31号星期日嘅晚上啊！咁喺呢度咧有爆石、糖水同埋肥仔喺当中，大家好啊！ 大家好， 大家好。 喂，阿肥仔有有冇捉到大梦梦啊？啊，唔系阿超梦梦啊！ 超梦梦，寻晚落金钟啲人有冇超捉我唔知啦，但系基本上全城嘅人。逢親話有消息話，譬如話樂富摩士公園有呢一個迷你龍，或者有呢一個又唔知咩龍咁樣，就到一窩蜂衝曬去㗎啦！而家香港就係咁樣嘅。 即係可能咧，即係依個 Pokemon 熱潮喺澳洲開始先啦，即係依個 game 啊，即係 Pokemon Go， 所以即係我睇到香港，我都 foresee 到香港人係會有咁嘅反應㗎啦。咁估唔到個反應係即係比我想象中仲大啦。喂，阿糖水，你玩冇玩開啊？ 冇啊！ 冇啊！我點都冇點 玩。 我唔係依個世代㗎嘛，我連 install 都冇 install 到。即係我諗近排香港，尤其是即係喺澳洲嘅我哋去睇一啲選舉新聞嘅時候，開始即係為依啲事情著急，或者為到選管會好多依啲咁嘅花招，開始喺度指住喺度大罵嘅時候，竟然香港人關心嘅係依個嘅。究竟喺邊度可以捉到比卡超或者咩火乜火乜叉龍，我都唔知咩嚟嘅。OK， 喂阿肥仔，我想問一下香港依個嘅即係選舉依個嘅氣氛點樣啊？ 其實比想象中係靜嘅，即係雖然見到各區都插曬直翻㗎啦，而家即係啱啱呢個禮拜咁選提名就完結啦，咁就而家暫時嚟講就即係未計劃最終。收到確認書，要簽確認書嗰啲，最終能夠被選管會接納嘅提名啦。至於今年其實選舉嚟講，即係講少資料就係、是、比起上一屆多咗 20% 提名，即係候選人啊。我想講咧，因為我住新界西啊。 哇！新界西條隊長到阿媽都唔認得喎。 黐線！喂嗱，如果我哋今晚要講嘅話咧，可能。我哋每讲一个候，即系每讲每一个候选人嘅名，就可以读翻佢哋嗰个选区嘅候选人。我想讲系有排讲噶。 喂，不如可唔可以唔好讲啊？可唔可以唔好讲名啊？如果唔系， 尽量唔好讲名，好烦噶。 真 廿条队咁滞。 我哋澳洲喺澳洲讲唔怕系嘛？怕唔怕咧？阿糖水。 就唔怕啦。 诶，咁我理鬼佢。 啊，理鬼佢啦。你而家报咗名啫嘛，有啲未确认资格噶、哦， 系有啲未确认资格噶。 即系最我谂对我哋嚟讲最热嘅话题，即系绝对唔会系呢个 Pokemon 啦。咁但系即系譬如话尤其是琴日佢呢个我谂系上之前再之前啦，梁天琦俾呢个嘅即系选管会嘅主任去要求去答复之后有申请延期啊，咁又获批准啦。咁啊即系之后梁天琦又去咗高院去想要做司法复核啦，咁样申请司法复核就呢件事咁样样，即系啱啱开始审理呢件事啦，咁样咁所以又再延压咗啦。咁但系直到琴日呢件事升温，就系因为呢、這个即系民族党嘅呢个陈浩天 啊， 系啦，即系被褫夺，即系因为拒绝回复港独问题咧，就被褫夺咗资格之后咧，我觉得啦，呢件事系好大件事啦，因为即系你香港人作为香港人。你係有被選權，或者係你有選舉權同埋有被選權噶嘛 ？OK， 咁但係依樣嘢就係因為你嘅政治立場關係，一個選舉主任可以就住依一樣嘢政治審查你而黐住咗你嘅選舉即係被選資格。OK， 依樣嘢喺香港嘅反應係點啊？阿肥仔 冇反應啊！佢哋基本嗱香港一般市民就係睇 Pokemon Go 仲重要過呢樣嘢，甚至乎佢哋連可能新聞都冇睇過，但係。喺一啲即係了解到今次事件嘅人上面呢，我哋先唔講泛民啦，講本土派先，無論係本土民主前線啦，普城啦，都有出聲明去譴責呢個決定嘅，因為基本法裏面呢係有寫明嘅，基本法第26條寫住話，香港特別行政區永久性居民依法享有選舉權及同埋被選舉權嘅，咁。如果你基本上你因为佢嘅政治立场而去否决咗佢嘅提名，即今次嘅呢个选举 能够唔能够参与嘅时候，咁香港政府系违宪嘅咁样系。 系。 喂，咁肥仔你讲讲个宪政危机啊，所谓系点样？ 其实所谓基本法唔系由香港市民去遵守，而系由香港政府去遵守噶嘛，系一般市民系唔会违反基本法呢样嘢噶嘛。 嗯。我覺得即只有譬如話政府違反基本法啊，或者係佢作一啲嘅決定違憲，即係唔會係有香港市民係違憲咁樣咯。 唔係，但我想我有一個疑問咧，就係、是、話如果你而家譬如陳浩天咁，佢一定會去司法覆核呢件事噶啦，係咪？咁如果佢係勝訴嘅話，咁呢個選舉咪無效咯？ 重選可以㗎。啊 這個選舉無效，咁你中間個立法會所做嘅嘢或者通過嘅議案係咪應該都係無效啦？ 但好難講嘅呢樣嘢，即係佢要拖定拖有排拖嘅呢單嘢咁樣。 我諗拖到四年之後先至會決定咗，咁已經四年啦。 唔係你，但你越拖嗰個危機咪越大囉。你嗰個憲政危機咪越大囉。 係呢、這個絕對係呢、這個絕對係。我見到今日阿曾鈺成喺即係今朝出席，即係我睇立場新聞啦，即係出席 DBC。佢去講呢樣嘢，佢會覺得即係今次政府做出呢一個決定咧，其實係有一個好大嘅代價，因為即係佢會覺得即係即係佢完全佢覺得呢個制度咧，即係呢個咁嘅選管會呢個咁樣嘅政治審查咧，喺做呢樣嘢之前咧。一定要其實要通過立法先至可以做到呢樣嘢，因為而家係冇一條法例係去禁止，即係一個譬如話一個港獨人士去參，即係話用一個基於參選人嘅政治立場而唔俾呢個人參選嘅。如果冇呢個立法嘅時候呢，而正即係呢個選管會去咁樣壓落嚟呢，咁會令到一國兩制呢個咁嘅好似頭先唐相咁講，造成一個極大嘅傷害，會有一個好大的代價要付出。但我成日都講，我成日都聽呢句說話，咩叫即係對一國兩制造成傷害同埋付出好大的代價，我唔係好明呢句句子，因為即係我哋成日都聽到㗎啦。即係譬如話政府做一啲嘅嘢啊，大陸做一啲嘅嘢啊，令到一國兩制造成傷害，即係呢個好多嘅 comment 或者呢個好 evaluation， 同埋會付出多政治代價。我成日都唔係好明，我唔知我唐先生可以講下乜嘢叫付出呢個政治代價呢？對一個政府嚟講，佢哋嘅政治代價係咩嘢呢？ 曾鈺成咁講，佢話會付出政治代價， 付出一個好大嘅代價，佢冇講政治代價。但係我哋之前成日都聽到話，即係譬如話鬱敏成日都講啊，即係佢哋會即係做呢啲咁嘅決定，要付出一個政治代價。因為我咁耐以嚟睇咗咁耐嚇幾廿年啦，都冇有咩代價， 都冇代價， 有咩代價？即係佢坐監唔係啊，佢哋會被推翻又冇啊，咁乜嘢代價呢？即係後世會對佢哋作出一個嘅唾罵呢？咁我哋都唾罵緊佢啦，係咪先？咁但係我唔覺得佢有咩現眼報喎、 啊。而家佢做得出啲嘢，基本上就係話你如果你正常一個法治社會，你就會有我頭先所講嘅疑問㗎嘛。佢而家擺明就係一個做緊一樣係即係佢違反咗法律嘅嘢嘛，而家呢個香港政府選管會係冇理由會有權去主任嘛，即係嗰個公務員係冇可能有權去篩選直選議員嘅選舉資格㗎嘛。係咁好明顯就會，即係如果一個正常嘅社會，就會有我之前所提出嘅提問就，咦咁樣如果係司法覆核佢勝訴咗陳浩天勝訴嘅話，即係呢個唔係一個合法呢、這個選舉嘅係要不被承認嘅呢、這個選舉結果，咁佢之後通過嘅法律其實都應該係無效㗎喎、哦。咁呢個情況之後，咁呢個咪就係一個憲政危機囉。咁但係如果佢做得呢樣嘢就話其實佢就care shit 啊嘛， 系咯， 佢即系话 I care shit， 系咯 ，I don't care，I don't ever care，just don't want you to be inside，I just don't want you to be elected，OK，、okay? 即系呢个系阿张晓明讲咗啦，冇可能有港独言论嘅人可以入到立法会啊嘛，张晓明讲嘅呢番说话， 即系话到时就算系真系胜诉嘅，哦非法选举嘅， 非法咯， 呢个选举系无效嘅。 咁佢一樣係照跟個政府落去囉，佢諗住係咁樣囉。其實你係一個變成一個無法無天嘅社會囉。 To be honest, 冇任何代價付出，因為香港人唔理呀、啊。因為香港人想知道邊度有得捉怪獸咋，邊度有得捉精靈咋。即係而家係咁樣。 唔知喎，我覺得。因為當你即係譬如我對我嚟講呢，我就好難理解嘅。即係我就因為我堅離地嘛。咁我好難理解香港人嘅反應，同埋即係首先我覺得好驚訝嘅一件咁嚴重嘅事，就係話我一好 casual 咁樣 send 個 email 就取消咗直選議席喎，而家香港冇直選議員喎，從今以後香港一件咁嚴重嘅事，好似但係香港人嘅反應好似係都係捉下啲精靈緊要啲咁樣，又好似唔係好大件事咁喎，佢哋覺得呢件事咁，即係首先呢樣嘢我自己覺得好難理解啦。咁但係另外就係話我冇辦法預測到呢一個，即係站在我嘅角度，我冇辦法用邏輯去分析到一個無法無天嘅社會到最終嗰個結果係點樣㗎喎。因為你可以話香港人佢哋係好順從嘅，好奴性嘅，好豬嘅，可以係咁，即係你可以係咁樣推測，但係亦都可以唔係喎，可以係，因為當你冇咗呢個憲法，冇咗呢個法治之後，你嗰個社會可以係一個，可以係暴民喎，嗰啲人變成一樣係得㗎，你已經冇咗規範啦嘛，嗰個社會。 我覺得其中一個原因，今次即係譬如阿肥仔講到話，啲人反應比較冷淡，其中一個原因可能係因為依個被剝奪資格嘅人係陳浩天。OK， 即係我諗，如果依個被剝奪資格係梁天琦嘅話，我諗多好多媒體會去曝光啊，或者係透過佢之前新東補選嘅一啲嘅人氣，我諗會多啲人係會去出聲。但係即係當然啦，而家梁天琦佢所做出即係所做嘅策略，暫時嚟講係未去到呢個階段啦。我諗民氣都仲係喺度儲緊啦。咁肥仔，我想問一下，即係作為即係我諗你都係一個熱血公民嘅支持者啦。OK， 你去點樣睇呢件事？我諗你自己咧，我諗你自己喺呢一方面裏面，你覺得即係你睇到啲咩嘢嘅預期啊？你預期到啲咩會咩事會發生？ 嗱，好坦白講，其實嗱，在於一個民主嘅選舉，其實係俾市民一個選擇，係用一個和平嘅方法去推行，即係話係選佢哋所揀嘅代議士入去一個議會入面，去代表佢哋去，無論係進行改革又好，去推行任何嘅法例都好。咁但係既然一個咁和平改革嘅方法都最後被剝奪嘅時候，咁最終而又見到香港係面臨不斷嘅染紅，不斷嘅被赤化嘅時候，咁香港人仲會佢哋會選擇點樣抵抗？我唔想講到好灰，但係如果最終係咁樣嘅時候，香港係一定會好亂，爭在啲人醒未嘅啫，其實係。 我再想補充一點咧，就係頭先肥仔都講咗啦，呢個係唔係淨係陳浩，根本同港道已經冇關係噶嘛，同埋係亦都甚至乎，我覺得唔單止係一個言論自由嘅問題咯，而係你剝奪咗陳浩天呢個政治權利，呢個選舉權，你亦都剝奪咗香港人嘅選舉權利，選舉權，你都改變咗喺試圖用一個行政措施去改變咗香港嘅政制，就係話直選議員取消咗直選議員，即係話成個政府喺即係其實僅餘少少嘅市民參與嘅有嘅成分，就係半一半嘅直選議席啫嘛，立法會，另外一半都係功能組別嚟嘅。基本上係，如果呢樣嘢香港人冇反應嘅，即係其實你覺得你嘅政治權利係冇用嘅時候，咁但係你嘅政治權利其實就係你其他權利嘅體現嚟㗎嘛，即係話你嘅其他嘅人權，你其他嘅權利就係要通過你嘅政治權利去體現出嚟㗎嘛。如果唔係，即係譬如話 我俾人侵犯，我去报警，或者系即系因为我嘅权利系受保障噶嘛。咁因为我系一个公民，或因为我系一个市民啦，咁样咁我有我嘅政治权利，所以我嘅权利先受到保障嘛。咁如果你觉得政治权利系唔重要嘅话，咁其实所有嘢个社会上所有嘢都唔使倾噶，即系话譬如有人杀人啦，有人强奸啊，俾人强奸啊，或者性侵犯细路仔啊，强奸细路仔啊，杀死啲动物啊，其实唔需要讨论噶。如果你觉得政治权利系唔重要嘅时候，其实其他所有权利都系所有权利，你都唔会体现到噶。咁你使乜再讲其他嘢啫？唔需要再讲啦。咁呢个社会，即系其实去到呢个地步，如果你再讲其他，已经系冇意思噶。即系我 简单咁讲啊，香港人。奴性太重咯，即系逆来都系咁受噶啦。 我谂唔系单单只用奴性，我觉得系呢样嘢系喺一个知识嘅层面里边，佢哋即系大家系缺乏咗，或者系一路以嚟一啲我只可以怪泛民政党冇去好好地，或者系呢个可能系英国政府本身一路想做嘅嘢啦，即系一路用其实即系一路以嚟九七之前都系想用经济或者系即系经济呢样嘢系去蒙蔽到，即系蒙蔽香港人对呢、這个即系民主体验嘅全部啦，即系我谂指佢哋令到香港人睇唔到呢一样嘢，而习惯咗一啲嘢系被安排，或者系一啲嘢系喺一个set定咗嘅 system 咁样去做，而唔会去 think out of the box 啦。我只可以咁样谂啦。我去睇一啲嘅，即系譬如话新闻，尤其是即系譬如话特區政府喺即係喺依件選管會依個咁樣嘅對陳浩天剝奪咗佢嘅被選舉權資格依件事上面，佢即刻喺譬如話喺7月30號已經做咗個聲明，咁佢去支持同埋去即係佢贊成選管會依個做法啦。即係當然依樣嘢好明顯，我哋都知道選管會依個咁樣嘅決定或者依個咁嘅做法係因為梁振英政府嘅壓落嚟，佢哋會先會咁樣做啦 ，OK。但係我見到特區政府嘅回應咧，佢係 quote 曬所有即係基本法，即係我諗我哋係人都知，即係政治宅都會知噶啦。即係佢一定會 quote 基本法第一條嚇、啊，香港特別行政區係中華人民共和國不可分離嘅部分嚇、啊，又 quote 下14條嚇、啊，特區係中華人民共和國享有高度自治權利嘅地方行政區域嚇，直轄於中央人民政府。佢就係 base on 依兩條咁嘅嘢 ，OK 就 block 咗你第即係 block 咗你嗰個香港人依法有被選舉權同埋選舉權 ，OK 即係我想強調就係話咧，特區政府依個咁嘅聲明咧，其實係做得好，其實我覺得做得好好喎。點解咁講咧？如果依篇嘢咧，大家可以去睇翻啦，即係如果你依篇嘢印咗出嚟 hard copy 做傳單派俾香港市民嘅話，我諗十個有九個都會覺得啊，今次政府做得啱，因為真係嚇、違反曬基本法啊，違反曬成啊咁樣。佢哋唔會知道依個基本法係一個憲法，係一個規，即係一個 constraint 去即係去控制呢個政府，而唔係控制人，即係唔係控制呢個地方嘅人民咯。OK， 即係尤其是呢句説話就係話，即係譬如話佢話基本法依、這個咁嘅被選舉權同選舉權，佢提到就係話，即係基本法係去保障市民依法有被選權同選舉權咯。所以呢個依法呢個字就咁好吊鬼，就係講緊究竟係咩法律，係依咩法律可以有被選舉權同選舉權咧咁樣。所以即係今次呢樣嘢對一啲愚民嚟講，即係香港嘅即係愚蠢市民嚟講係冇乜嘢嘅。所以呢個嘅 Pokemon Go 呢個咁嘅即係呢樣嘢係緊要過即係陳浩天被剝奪被選舉權嘅，即係呢個係只可以咁講咯。 我諗係你可以咁講啦，但係到如果你個人嚟講，你真係覺得佢哋唔認知自己有啲咩政治權利嘅需要，只係習慣咗俾人安排一道系統咁樣去跟從嘅時候，咁嘅時候咁你真係要跟囉。即係其實係冇我可以話係爆射你嗰、那個 你剛才講嗰樣嘢呢，其實正好就係體現咗我嗰個提問啦。其實你其他嘢所有嘢你都唔需要再討論啦。因為你只不過係跟人哋叫你做乜你就做乜嘛。咁你咪唔好反抗囉。但係我反而想同大家討論下呢，但係你覺得一個咁樣嘅社會，而家香港咁嘅社會係唔係，尤其是肥仔，我哋好即係你喺香港住啦，咁如果我同白石講又即係我哋唔在地㗎嘛，咁你覺得呢個咁樣嘅制度，而家香港咁嘅情況，啲人咁樣係咪真係可以永續落去呢？好似陳雲葉普成話齋，即係香港仲唔夠衰，仲要永續基本法咁樣永續落去呢？係咪要咁樣呢？而家 可唔可以咁做？有 passport 嘅，隨時翻嚟咧。 但係佢 feel 到嘛？但係你覺得你在地生活，你覺得係咪可以？一個嗰個社會係咪可以咁樣一路翻落去咧？ 其實一開始基本法冇人民授權，或者基本法起草嗰陣時候，根本人民係唔知佢哋 drop 緊邊一條，即係 drop 緊嘅係啲乜嘢嘅法例。咁喺在於人。就是在市民層面上面，他們根本是不知道自己有些什麼的權利，我只可以說。 是咁我明白啦，你這個從這個政治立場去講，但是譬如說你現在你看回香港，即、就是過去近期發生的事，你社會的高層貪污啦，是嗎、廉署如果不是就不會發生廉署地震的事啦，食水有問題。飲嘅水唔乾都有毒嘅。李波事件吓、 啊。大白象工程。 大白象工程掏空儲備。但呢、這個呢都跟住以空襲警都可以入罪嘅。咁你睇返個貧富懸殊呢，我而家睇返我而家對住呢個就係睇返個 CIA 呢、這個Well Facts Book。這個堅尼系數呢，香港是排名第十一，咁上面有啲咩國家呢？我嘗試用我嘅英文拼音拼出嚟啊 ，Lesotho、Botswana、Sierra Leone、South Africa、Central African Republic、Micronesia Federated State of 唔知乜嘢、Haiti 海地、Namibia、Honduras。Zambia， 跟住就到 Hong Kong 啦。 哇！ 我想问呢个系咩指数嚟噶？ 堅尼系数啊！嗱，佢嗰啲年有 information 嘅年份咧，就有参差嘅。但系基本上成堆咧，前面嗰啲咧都系你唔知系第三世界国家，都唔知系咩嚟嘅。一个咁样嘅社会，咁你而家有17% 嘅人系支持港独，有。年輕人有63% 嘅人呢係單純認為自己是香港人，而唔認為自己是中國人嘅。咁你即係咁，但其實我覺得呢啲都係小事。即係我覺得頭先嗰啲都係小事呀，對在地生活嘅人嚟講，即係我 imagine 我自己要喺嗰度生活，李波事件關我鬼事咩，係咪先。原水咁我住屋苑㗎嘛，即係或者我即係 私人樓 呀、 啊。 我私樓我自己住嗰棟冇嘢咪得囉，咁高層貪污影響唔到我嘅，嗰啲政府儲備反正都唔係我㗎啦，係咪先，講真嗰句，咁你以空襲警我唔去， 我冇空咪得囉， 襲警咪得囉，係咪先，咁其實嗰啲都係，即係如果我想讓我自己係一個香港人，我喺嗰度生活，我都覺得嗰啲唔係唔緊要嗰啲嘢，但問題就係話，即係我覺得香港即係真正嗰個問題都唔係喺呢啲咁嘅事件嗰度反映到，而係嗰個側邊啊！即係你睇嗰啲電視節目，你食嗰啲嘢，你每日出街見到嘅嘢，即係你嗰個社會嗰個質素嗰個側邊咧，係喺每一個階層或者你嗰個生活經驗嗰個側邊咧，係即係譬如我聽我啲親戚朋友講，係嗰啲嘢先至攞你命，即係你食啲嘢又唔好食。你電視又冇得睇，你嗰個生活行為生活模式又俾地產商控制住，嗰啲嘢先至攞命嘛，大佬。咁肥仔，你覺得係咪真係可以繼續落去啊？你以你嗰、那個喺香港呢個生活 嘅經驗目前？ 灰啲咁講，對我嚟講，我梗係想變啦。但係好多人，對於好多香港人嚟講，佢哋既然咁多嘢佢哋控制唔到嘅時候，即係佢哋管唔到嘅時候，咁佢哋只可以即係只可以諗嘅係，我保唔保得住我層樓呢？我保唔保得住我份工呢？咁或者甚至乎好似呢一排咁樣，我哋玩嘅遊戲，我哋可唔可以參與到呢？咁樣咁 你做唔做到啊？精靈嗰只精靈㗎嘛？ 係啊，其實香港人佢哋即係灰啲咁講，雖然我作為熱血公民嘅支持者，或者熱普城嘅支持者，我係絕對覺得投全民制憲係work 嘅，永續呢個基本法係 work 嘅，但係係需要香港人去醒、去明白、去了解到2047之後香港係會有啲咩問題咯。因為佢哋根本上都冇諗過，可能佢就係覺得，哦，我終於上到樓啦，我終於買到我心儀嗰層樓啦，或者終於都買，或者終於都做咗畢業到而家做咗唔知幾多年嘢，跟住又終於結到婚，又終於我婆肯岌頭，或者終於肯屋企人肯俾首期我去買呢層樓啦。但冇諗過之後香港社會變成點，佢哋唔會知 咯。但係 我冇諗過咯。 我仲有一個問題，變成社會變咗問題，變咗一個好多問題嘅縱向點咁啊？咁呢、這個，但係我譬如我睇我 Facebook 嗰啲。我呢個 generation 嘅朋友啊，即係好似冇事發生咁樣喎，都係飲飲食食啊，講下即係同好似講下外匯啊，經濟啊，或者講啲離地嘢啊，美國大選又關佢事，咁你關佢乜事？佢自己嗰種你自己嗰度幾撇屎咁，你自己都未搞掂。咁其實我想問咧，其實係真係。覺得冇嘢啊，定係自我麻醉覺得冇嘢啊，定係其實真係有一種低氣壓喺香港咧？你覺得？ 我開始諗到呢一條問題裏面嘅問題，即係呢條問題裏面背後個答案，咁即係個究竟個問題作核心喺邊度？即係諗翻其實呢廿幾年嚟香港喺民主發展層面上面，即係去想去追求好多好多好多嘅嘢。咁即係當香港市民寄予厚望一班議員去能夠幫佢哋發聲嘅時候，但係呢廿幾年嚟佢哋都係 搵食嘅。 係囉。 係。 係囉。所以其實佢哋某程度覺得就算咁選立法會對佢嚟講，選邊個入去有咩分別啫？到頭來，佢都係要咁樣生活，佢到頭來都係冇得分，即係冇乜分別。佢哋交嘅税，只會係幫助一啲大陸落嚟嘅人去未住滿七年，可能已經有綜援，可能已經有公屋。佢哋覺得呢樣嘢都唔係問題啦。咁即係佢哋係。麻木咗囉，即係香港差到一個位置，有啲人係會咁㗎。 嗯。 頭先啊唐水你去即係攞啲數據出嚟啦，都係今次呢個嘅中大嘅民調啦，你睇到即係有 17% 嘅被訪者係覺得2047之後香港可以港獨啦，或者支持2047之後香港港獨啦 ，OK， 跟住 佢係講2047之後， 係啊，係2047之後嘅。肥仔，你可唔可以 confirm 下？ 係啱啊，啱啊。呢個喺 係啦， 2047之後獨立。 即係我之前咧，我就以為咧，依條問題就係問你知唔知香港，即係好簡單啊，知唔支持香港獨立啊？咁啊，一係支持，一係唔支持嘅啫。OK， 喂，原來條問題係支唔支持2047之後香港獨立？咁即係原來呢個問題係咁問嘅時候呢，咁我就發覺呢 17% 其實唔係好多啦。 OK， 即係尤其是你要諗下喎，依、這個咁嘅依條問依、這個依、這個嘅電話普查咧，係唔係打喺手提電話嘅喎？係打喺家用電話度嘅喎。OK， 咁你知道屋企、哦、即係而家眾所周知嘅就係咩咧？就係屋企人喺香港聽電話嘅都係啲阿公阿婆啦。OK， 你問佢2047之後，你知唔知即係香港係咪要需要獨立咧？佢梗係支持啦，佢死鳩咗啦，佢嚟啫。 唔知系支持定唔支持啊？定系 don't care 啊？ 即系都冇所谓嘅，答支持定唔支持都冇乜所谓啦，系咪？因为支持佢又唔喺度，佢唔支持又唔喺度啦，系咪先？所以咪答支持咯 ，OK？ 所以17% 其实当中有几多个系连，即系当然佢呢个咁嘅即系个统计里边亦都去计到嘅，譬如话喺年青人有60%觉得自己香港人啊，成啊，你都要谂下依个受访者里边有几多人系年青人，即系依个咁样嘅普查，我觉得需要。或者呢個咁嘅民意調查應該需要做多啲 ，OK， 做廣啲嚇，令到呢個咁嘅聲音越嚟越多 ，OK， 令到嗱港獨有17%人支持咧，係令人興奮嘅，或者即係我對我嚟講，我會覺得興奮，因為即係我最記得再之前嘅民調咧，係得個14%到嘅啫，咁好明顯，即係今次即係有一個顯著嘅上升啦，但係問題咧有唔同嘅，即係2047之後香港先至獨立，即係依樣嘢咧係我有少少狂傷嘅地方咯，再加上就係話我之前都即係之前都有人同我講過就話，支持港獨同埋參與港獨係一個兩個好唔同嘅。問題嚟嘅 ，OK， 咁所以你話支唔支持？佢支持噶 ，OK， 要你參與參唔參與？唔參與，即係依個問題係重要咯 ，OK， 你話港獨係咪成氣候咧？好明顯而家係未成氣候啦，但係而家你睇得出就係話而家無論係政府啊，即係做緊不嬲佢做嘅嘢咧，就係即係原本都冇乜嘢嘅 ，OK， 冇乜人理嘅 ，OK， 你去做一啲額外嘅畫蛇添足嘅管制啊，或者係施壓啊，就令到依啲咁嘅議題發酵啦，咁令多啲人知啦，多啲一啲譬如話廢青啊，即係好多人咁講廢青啊，依啲咁嘅無業無事就係想生事嘅年青人咧，就會去留意依啲咁嘅事。就會鼓起一個熱潮啦，即係而家我覺得即係依個數字只會越嚟越高啦咁樣。咁肥仔你喺香港，你覺得港獨17%係唔係一個比較真實嘅數字咧？ 一個真係咪一個真實嘅數字？ 即係對嚟講，對嚟講係咪一個都幾 relevant 同我喺香港生活裏面嘅感受差唔多，都有大概即係100個裏面有17個都會好可能支持港獨咁樣。我唔理佢你係咪2047啦 ，OK？ 倒返轉諗我係會有保留㗎，其實即係呢一個數字上面，即係如果係 apply 返現實生活嚟講，即係100個人有17個人之前香港獨立，咁就在於我所認識嘅人嚟講，譬如本土派嚟講以我所認識嘅親戚啊朋友嚟講，我諗唔多囉，即係 冇17%。低个 17%，因为点解呢？佢哋会觉得香港独立咗，咁经济点啊？香港独立咗，咁中国咪冇得再靠住中国呢个靠山咯？佢即系事先要戴翻头盔先。呢一班系一班离地嘅中产回流咗翻嚟，而家喺一啲上市公司或者一啲大型投资银行里边，系做紧啲中层或者高层里边嘅。所以佢哋而呢啲小朋友，佢哋喺外国读紧书，喺啲名牌大学读紧书，咁所以对佢哋嚟讲，最好唔好独立，一齐维持原状，甚至乎有啲最好一国一制添。香港搞到咁乱，你班泛民搞到咁， 冇啊！泛民完全冇搞任何嘢。 佢哋觉得拉布已经系好激烈噶啦，黐线噶！喺我嘅圈子入边，即系。欧洲政治嘅圈子里面好多都系为佢哋嘅饭碗去忧虑，佢哋唔想，好多人唔想变，好多人其实即系呢一刻啊，除非不过咁，除非有啲嘢系 touch 到佢哋咧，咁啊唔同咁讲法。 糖水咧，你觉得对于17%，你自己有咩睇法？ 我觉得系几震惊，我觉得呢17% 少啊， 几 定多啊？ 系咯。即太低啦！我覺得實在，即係令我覺得，即 即係我實所以我哋真係冇改錯名啦，節目即係堅離地啊！我真係完全對香港嘅民情脫節啊！即係我覺得呢個實在太低，同埋點解咧？我覺得因為係一個嗱，首先我覺得呢個問題咧，個 alternative 係咩先？你唔支持港獨，咁個 alternative 係你個仔俾人叫大陸仔，咁樣如果即係 A 係支持港獨 ，B 係你個仔俾人叫大陸仔，嗰、那個回收會唔會唔同啊？ 咁啊，貼身啲啊嘛，因為 嚇，或者係咁，同埋係一個 uninformed choice 咯。當你唔支持港獨嘅時候，你有咩選擇先？係唔係話永續基本法先？定係而家真係實施一個就係真係實施一個就係好啊！真係好好贊成啊！即係咁樣你即係香港人嘅生活同大陸人一樣咯。即係好似瀛台嗰啲人咁樣咧，瀛台有冇睇到發生咩事啊？ 冇， 即係咁樣喎、啊，都係反對唔支持香港獨立，不如我覺得，即係我真係覺得好震驚呢件事。呢、這個真係一陣好喎、啊，咁靈丹大佬，係咪先？好實在啊嘛呢樣嘢，你隨時可以翻，你可以翻去㗎。而家就咁，其實你話一個一陣好，你知唔知入邊嗰啲人係點樣生活先？所以我覺得呢個係一個 uninformed choice， 同埋係冇一個 alternative 俾佢哋，佢哋先至會揀呢啲樣嘢，同埋或多或少就係、是，我覺得香港人係始終都係中國人咧，佢哋會好習慣咧，就係、是、去適應個社會啊，即係佢哋唔係講緊佢哋自己心入邊想嘅嘢，佢哋講緊一樣就係話，呢樣嘢個社會唔俾我，即係唔可行嘅對我嚟講，我。个社会唔 expect 我咁做嘅，佢唔系讲紧佢想嘅嘢出嚟咯。咁同埋就系话，即系你学八成，或者你用固网电话去做访问，你固网电话咧，你嗰啲都系啲公公婆婆啊、叔叔婶婶啊咁样。咁你喂，对佢嚟讲，哇，香港独立即系等于个仔走出去独立啫，咁系咪先？搬出去住啫，即系等于个仔咁，同埋兼且。吓、啊，一家人和和气气咁咪几好咯，多一事不如少一事啦，咁样我真系唔明点解会得 17%， 我想即系又想讲收下肥仔，我又想同大家做一个思想实验啊。咁嗱，假设咧，如果真系即系你而家睇翻而家香港选举啦，有五个，即系其实你个政治光谱基本上就系独立同埋统一啫嘛。而家成个政治光谱系咪先？咁你有建制派啦。即係有民建聯啦、啊、黃維基啊嗰啲啦，黃維基嗰啲建制派啦、啊。咁你又有泛民啦、啊、即係啲開明建制派啦、啊。開明建制派。咁你又有第三個就係葉普成啦、啊、係咪即係嗰個係修憲派啦、 啊。修憲派。 修憲派啦、啊。咁你四又港獨派啦、啊。 係 啦。咁假設而家下。我哋將即係傾掂啦，美國佬同埋中國大陸傾掂啦。真係唔好拗啊，大家！我將香港分四份，啊，由呢個新界東、新界西咧，一個咧就由民建聯黃維基建制派新界東，呢、這個新界西咧就行呢個泛民開明建制派，開明建制。咁你九龍半島咧就由呢個修憲派。主政，咁你香港岛就由港独派主政啦，咁你四个政府行唔同嘅制度，你觉得香港人会去边度啊？你觉得香港人会点样揀呢？喺呢个情况之下， 哇，我谂香港好多人连咩叫修宪都唔知啊，咁讲。 喂，肥仔你继续谂下。喂，我拆开啲嚟讲咧，讲开修宪咧，咁我近排就其实我少听咗热血公民啲节目，因为即系依排好忙咁样。咁咁我睇翻，咁我近排去听翻其中一个热血政治，咁我记即系我就记得阿黄元达阿皇上咧就做咗成节咧。就係講呢個嘅修憲嘅，就講緊點即係點解我哋要即係做呢個嘅修憲嗱。咁我好誠實咁講下，我聽完之後咧，我係覺得好難明嘅， 咁虽然我知道佢已经好讲得好清晰㗎啦，即係对我哋呢班即係政治人嚟讲呢，係我哋会明嘅。咁但係我都觉得佢去表达呢个咁嘅修宪，点解要修宪，同埋修宪之后有啲咩作用，最尾佢讲到永续基本法呢样嘢呢，对一个普通市民嚟讲呢，係一定係太深啦，都仲係太深，因为呢个 concept 都仲係太高深啦，所以係即係我知道雖然係即係選舉就嚟嚟啦，咁但係呢一個咁嘅 idea 其實真係好難去傳遞到，同埋好難去好容易嘅去著地嘅去同人解釋囉，即係用短時間好簡單咁講究竟想做啲咩嘢係好難囉，好容易透過譬如話一啲媒體就會將佢雖然話係修憲派，但係會好快咁樣去 text 曬，就係啊依班就搞港獨啦咁樣。依、這個我諗係好容易會俾人誤會嘅一個缺，我唔好話缺點嘅一個難題要去解決囉咁樣。喂，肥仔繼續。 冇錯，其實修憲呢樣嘢本或者要去修改基本法呢樣好似好難明，但如果我哋 apply 陳雲，佢講咗幾一句啫，係即刻易明好多嘅。如果永續基本法是可以保住你層樓、 可以保住你層樓最緊後面嗰句 是啦咁講一般嚟講而家嘅 mortgage 一般即係按揭啦係啦咁嗱今年16年啦你17年18年之後打後嗰啲你買樓如果你要供3年即係你會跨2046、2047啦咁嗰段時間因為當去到2047嘅時候一個50年不變呢一個 so call 嘅承諾係即係一國兩制呢樣嘢終於梁書明就 expire 㗎啦。咁到時嘅時候當中國全面叫做話接收返上香港行返一國一制嘅時候你層樓會唔會得住大陸因為到時你搭地你層樓是獨屬於大陸的。咁如果能夠永續都基本法即係維持住一國兩制呢樣嘢但係喺基本法裏面係作進行一個修改而去能夠令佢繼續去持續嘅。咁而同一時間令到咁樣係唔會影響到你嗰層樓或者甚至乎唔會影響到跨2046、2047之後嘅事囉。 喂但係香港人而家好多人都冇樓㗎喎。你要買層樓仲要係400萬200幾呎咁樣喎。 你淨我買支跟住佢 買支根好過啦真係。買新根much better。 喂咁阿肥仔你仲未答我問題喎咪仲未答阿唐水問題喎。 香港人嚟講喂我想問返頭新界係講啲咩建制㗎啦。 建制黃維基民建聯同埋第二忽就係泛民開明建制第三就係修憲派第四就係港獨派。 唉咁咪死應該如無意外都係投返俾泛民㗎啦佢哋。 咁咁你咪好現實囉即係話返俾你聽其實到最尾講香港支持2047之後獨立 17% 好其實話返俾唐水聽其實好 其實係啱嘅正常嘅。 正常 嘅。係正常嘅。 係啦係啦。到最尾我諗都係向現實低頭呢、這個都係一個好理性嘅一個選擇嚟嘅。 但亦都同時考慮嘅就係當即係呢個雖然呢個民調話係 17% 啦而我哋貨施到呢個數字係會不斷上升原因係因為當而家嗰班支持一國兩制好支持一國一制嘅都好當佢哋走嘅時候而當有一班新嘅年輕人而佢哋嘅思想係會係個天然獨嘅時候唔係話咩即係當你見到近呢年呢幾年嚟無論由14年嘅雨傘革命到今年年初一嘅大戰旺角大戰啦咁你唔知道之後同埋當你見到社會上面不斷嘅係即係今次咁樣剝奪去選舉或者被選舉嘅權利嘅時候你唔知道之後 嘅路，年輕人係會點行嘅？當你係一個和平，一個和平嘅方法去爭取嘅時候，冇，而可能佢最終 resort to 嘅係希望唔係，但係武裝革命係唔能夠烏歐。咁同一時間需要去正視咯。我覺得呢個問題係即係點解其實我成日講一講翻轉頭，點解啲人會要想要港獨先？ 即係即管睇下今次。依、這個尤其是梁天琦依個咁樣嘅結果係點樣啦咁樣，咁但係好啦，我哋不如下次再跟進下啦，再同大家見面啦，拜拜， 拜拜。